最近海淀区永靖里小区以及丰台区的方寻园一区等地出现了假水费的催缴通知单，并附带了假的二维码。市自来水集团在这里也提醒市民朋友，正规的水费缴费的通知单上应该包含了用户编号、地址、用水量和水费金额等信息。该集团同时已经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伪造水费通知单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会上三大运营商表示，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将会全面的实施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用。最近一个直播网红不慎在直播平台上暴露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有不少的粉丝都来电骚扰，于是他将号码呼叫转移到了110的接警平台。半个小时之内，浙江金华市的公安局接到了1000多个电话，而该网红也因此被行政拘留6天。 种快乐，狂热的爱着。

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扩张，在我心里面躲藏，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颗愉悦的样，无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留下鲜花，我一丝分不离，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结果叫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你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一丝分不离，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yeah，谢啦谢啦谢啦啦，等一幕一幕熄灭吧。啊耶妈妈耶妈妈耶妈妈，啊妈爹啊妈爹啊妈爹啦。啊谢啦谢啦谢啦啦，是谁我爱谁我呀谁我去哪？天夕阳西下，断肠人留下鲜花，我一丝分无力。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 知道你最美。 但是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最近有一个帖子说低学历比高学历更会赚钱，引来了不少的评论。其实我不想讨论赚钱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真的和个人的能力有不少的关系。所以今天想跟你讨论的是学历背后的故事。今天职场秀的主人公 A 小姐毕业于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本科院校，因为比较好强还有几分潜质，所以憋了一口气硬是闯进了一家全球前四的 HR 咨询公司。进去之后她发现公司里只有四类人，第一类人是重点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第二类人是海归的博士硕士，第三类是重点大学本科以及海归本科，可第四类人就是 A 小姐，她毕业于一个非211非985的本科院校。刚开始的时候 A 小姐还比较得意洋洋，毕竟是经过了重重的考核，过了 N 关斩了 N 将才进到了公司里。可是后来在公司当中跟这样一群高材生朝夕相处，她发现原来的想法真的有点幼稚。有一个叫 D 的男生跟 A 小姐是同一天到公司报到的，他是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应届生，因为刚毕业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也比 A 小姐小了好几岁，所以刚开始 A 小姐并没有在意他。可是这个叫 D 的男生比较有意思，很喜欢跟别人吹嘘自己在国外的经验，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骄傲，甚至有一点飞扬跋扈的感觉，时常被项目总监骂一顿。而他的项目总监也是一个直接犀利的资深顾问，骂起人来一点也不留面子。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叫 D 的男生锐气和骄傲基本上都已经被挫得差不多了。当公司里的人都在笃定 D 可能三个月不到就会辞职，可是一年过去了， D 和他头顶上的乌云还在。而这也是一个刚入职场的留学生的故事。再来说一说 A 小姐的同事 K 是这个公司的项目总监，早年在英国留学，不管是抗压力还是毅力都超级的强。他喜欢户外运动，登山长跑都不是问题，而且逻辑思维非常清晰，是个非常干练的女人。最忙的时候她甚至一个人可以担下七八个项目。而最让人觉得难得的是，这个项目总监在高强度和高压力的行业里已经兢兢业业地拼搏了十年，并且在这十年里热情不减。其实每个公司优秀的人都很多，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聪明有学识，还看到了坚持、坚强、坚定和自信。不管现在正在职位上的你是留学回来的海归，还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其实这些都没有关系。从前的学历证明了你从前的努力，而以后的发展也都把握在你的手中。感谢收听本期969职场秀，我是周周，希望今天分享的职场故事也能够让你有所启发。

福我不再需要有我来保护，不能吹的痛楚，不致命的愤怒，我不能享受这对爱情的痛苦，不能吹的痛楚，不致命的愤怒，不能上诉，只能安静的痛苦。 后和爷爷一起在家里的院子晒太阳，总觉得爷爷是世界上最慈祥的人，可最近的一封家书却在网络上感动了很多人。扬州大学的一个女生晒出了爷爷寄来的两封家书，文字工整，内容朴实，家书里记录了孙女成长的点滴， 可是爷爷却已经患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还不忘写道：由于我年老体弱，脑筋不灵了，写得不好，请见谅。所谓家书抵万金，不管何时，不管你在何地，一定要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一些关爱和关怀。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百年，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